而星光背后迷茫也许孤单，就算得失瞬间，双腿都不怠慢，谁能和同梦失散。我说我走过千个的驿站，高低起跌亦照行，谷底怎么怎么去盼，这样过渡世间的暖冷。我笑每一次光影中独站，都敢走去是最难，不懂怎么去站，只将任界在盼，缘分来又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吕珊嘅《星光背后》啊！早晨，天黑黑嘅时间，不过又接近天光嘅时候，五点新闻后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到六点半钟。今日系五月九号，农历咧就系四月初九，寻日咧就系佛诞日子咁啊，所以今日系一个补假啦，因为寻日星期日啊嘛，咁啊，所以补翻日嘅假期，连续两个星期二嗬，大家都即系连续两个星期。都享受了星期一的这个补假的假期，可以有些借口等自己去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又或者跟家人相聚一下。现在又开始很多的情况都松一点了，吃饭的人数又可以多了一点了，那就可以真有些藉口了、可以真喝餐茶啦，吃下饭啦，适逢也都是母亲节，可以呢真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呢，就是同返一啲亲友啊，你妈咪啊啲 friend 啊可能都一起㗎嘛。咁总之呢就是大家都好耐冇聚埋一起。睇啲新闻嘅片段去访问啲食客嘅时候都系话係啦，好耐都冇咁样坐埋一起，一家人咁样坐埋一起食返一餐。 以往都因为呢个嘅受到限制啦，同埋如果嗰个疫情咁高峰嘅时候，大家都系少去街。咁而家就话啊，好似低翻啲啦，冇咁多嗰个感染嘅时候咧，就慢慢放宽，咁心情又轻松啲。不过成日都咁讲，好多时候都话，记住唔好松懈啊！任何情况之下，就算你觉得系啊，好似冇嗰时高峰期咁紧要咧，都要有警惕之心噶。特别系你咁多人坐埋一齐食嘢嘅时候，大家除晒口罩去倾偈嘅时候，听啲专业医生讲到话，当你除口罩嗰一刻咧。其实咧就有个风险喺度嘅，咁当然唔通你唔食嘢咩？系咪？咁就系要有呢个警惕之心啦。尽量如果食完嘅时候就快啲戴翻个口罩。咁系咯，总之成日有呢个警惕之心嘅时候，样样都做得小心啲嘅时候咧，就避免系去会中招啊嘛，系嘛？一中招咧，始终都系好麻烦嘅。睇睇今日天气先，今日咧就系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罗文唱的这首真正是好歌献给你，好歌，他真的唱很多好歌，很多靓的歌曲，很多有意思的歌曲，虽然他不在这里，但是他的歌曲永远都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早晨啊，你听见的是星期一早上的清晨爽利，现在时间五点搭四。好歌一首献一首。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帘外，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景竟至迷人，可惜不如我前，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起令我一直障碍。今天我缅怀当日最美好，回放现实纵更 来自方依琪的这首《念卷西风》。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方依琪啊。朝头早呢，我喜欢吃一份很简单的早餐，啊，粗麦皮啦，同埋有一碗粥水嘅。

跟妈妈讲声好，生日天多波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今日假期啦，学生哥咧就唔需要翻学，咁啊唔需要咧就做一个测试先。既然都成日都做啦，咁啊休息一日都得嘅，唔使日日咁去撩住啊。有啲时候有啲情况咧，都唔需要系日日做，你都有个感觉系 OK 嘅。如果你觉得好似啊，出完街翻嚟，或者头先有人喺你隔篱度咳几咳咁之类咧，你会觉得心不安咧，你都做一做啦。咁啊，但系当然自我测试一个咧，都唔系一个最即系准确，最准确嘅就系采样，但系又唔使去即系我。即是本人觉得吓，唔需要惊到咁，即船头惊鬼船，未惊贼，好惊好惊嘅心态咧，就反而好影响咗你嘅健康。都系顺其自然，但系当中你自己做好呢个防疫嘅措施，咁就好啲。咁啊，同埋咧就系讲话去食嘢嘅地方咧，即系寻日系母亲节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见到即系新闻片影咗出嚟，都即系啲酒家都坐到满晒，咁即系证明咧。好多人咧都打咗疫苗啦，你一定要篤咗之後先俾你入去嘅，如果唔係都入唔到去。咁呢個真係一個通行證，你打唔齊針都唔可以。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喺食肆嘅地方你兩針都 OK， 但係到月尾嘅時候咧就要三針啦。到時可能咧都會出現一啲嘅混亂嘅情況啊，又或者唔記得咗自己未打第三針，想入去飲茶嘅時候，哎呀原來未啊，咁又唔可以噶啦。咁所以咧又要早啲做定功夫。到下個月有呢個父親節嘅慶祝嘅時候咧，咁如果你又想大家一家人咧喺外邊食嘢係開開心心嘅咧，就要做呢個功夫。咁但係可能仍然有啲人都覺得，唉，都係好心不安，又唔係好想打嘅時候，你就唯有喺屋企嘅樹慶祝，叫外賣啊，或者係屋企喺度啊，媽咪煮一餐啊，咁都可以開心嘅。咁係啦，都仍然係有好多人咧係對於打疫苗咧。是有一种的不安的心啊，或者啲抗拒的心啊，打好唔打好啊咁样。咁呢个可能真係需要一啲时间考虑。但係对于你出外嘅时候，有好多地方都不便嘅时候，呢、这个真係要諗一諗，因为你都係喺呢个社会度生活。有时可能又或者是咪自己又惊个头，唔系你想象中咁惊嘅。身边可能好多朋友都打咗啦，你为咗保护自己都要做呢一步啊。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再。郁郁的岁月中，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令任我的心再长期被痛，亦不想给你。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我。 装饰你的梦，令任我的心再长期地痛，亦不想给你苦弄。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早晨啊，清晨时间五点接近四十二分的时候。今日天气方面呢，就是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高空扰动会是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几阵的骤雨。一道低压槽会在本周中后期在华南沿岸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期间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将会下降，而下周初雨势会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和有狂风雷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陈美玲，雨中康乃馨。 陈美玲的雨中康乃馨。咁除了同妈咪去食餐饭、饮下茶之外，都有人会系去送花俾妈咪。咁啊，寻日就话喺花墟嗰度咧，都生意都几好咁样吓。系咪好多人都拣康乃馨咧？其实系谂住啊，康乃馨系代表即系送俾妈妈嘅花系啱嘅，咁啊，所以多数都拣。咁但系其实咧，只要系送咩花都冇乜所谓啦。女人见到花咧，就已经心花怒放吓。但系如果讲真话，即系如果系呢个康乃馨系代表系妈咪嘅花，大家有冇谂到其实仲有另外一种花咧，都系母亲花咧吓？咁答案咧就系金针花。金针花又叫做萱草。也都是中国传统象征母爱的花。在古代诗人他们凭花寄意有歌颂母爱的，包括有在唐朝孟郊的游子诗。萱草生唐街，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唐门，不见萱草花。另外宋朝的苏轼也都有一首萱草。萱草虽微花，孤瘦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系啦，咁所以下次除咗买康乃馨，又可以买金针花。当然做咩都好，买咩都好，都唔及你行动上对妈妈嘅好。 圆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之冠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跳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争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趣，什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 愿你一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爱你是我的生趣，什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Mama I love you。什么结果都心碎， 醉，无需负重任，追逼一生答谢，只需讲妈妈 I love you。 刘德华，大家都见到佢系真系好用好认真嘅一个人，对自己亦都系好严苛，就系、是、要自己做啲嘢系做得最好啊，都唔能够系辜负人啊。咁亦都系一个孝顺嘅仔女啊，即、就、系、是、孝顺爹哋妈咪嘅仔。每一年佢喺新年嘅时候咧，都要下跪敬茶咁。咁可想而知系一个即系几孝顺嘅人。头先嘅歌系唔系佢原唱啦？是将他自己一些很喜欢的歌曲呢就放在一只碟里面。其中一首就是刚刚我们听的 Mama, I love you。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呢，我就最喜欢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呢就整一杯呢很有营养的饮品给自己。例如是一些有机的豆浆啦，再加一些小麦胚芽或者是一羹的蜜糖咁样。咁之后呢，我就觉得呢我啲内脏呢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搵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呢，你会觉得呢全身呢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呢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呢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昨日是邓丽君逝世27周年，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每一年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对他们的偶像那份爱是永远永远。昨日去屯门仙园拜祭他。 某夜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 似你的温柔，我哋记挂嘅就系邓丽君嗰种温柔软顺嘅声音，永远都喺我哋脑海里边吓。淡月黄昏正处分，淡风微雨成曲谱，幽草虫鸣树影中。 我爱你有多 情不自禁忆念君。先所读嗰四句系香港邓丽君歌迷会嘅会长对邓丽君嘅思念，用淡淡幽情做咗个开头而写咗四句，而家都唔系好够时间同大家讲啦。咁头先听咗就算啦 ，OK 啦。我哋刚刚听完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接近六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后再见你啦。 嚟耻辱，强调七国团结一致，决心唔会俾普京取胜。聲明指俄羅斯違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尤其是二戰後為了令後代免於戰禍而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華南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本週中後期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如果投资公司是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是电子钱包来到收取投资资金的话，这个很大机会是骗局来的。所以大家在投资之前先要了解产品的特性和资讯安全风险才好进行投资。另外，万一对方要求大家签署授权书去投资的话，大家更加要格外留神，千祈不要随便给其他人用你的金钱去进行投资。 哪有这么多投资达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今日咧就假期啦，可能你有假期就唔需要翻工，可以松一松，慢慢叹下，一路瞓耐啲，瞓嘅意思咧就未必系瞌着眼嘅，醒咗之后又唔使赶时间，咪又瞓喺张床度听下清晨爽利节目系嘛？多谢你收听先啦，咁今日呢个系啊佛诞嘅补翻嘅假期。咁又或者有啲朋友，诶、哎，今日呢个假期都尽量利用去行下街，去约下朋友倾下偈，或者去行下山都唔顶吓。总之系有你自己嘅节目嘅各色其色，祝你越健康愉快啦。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留意啦，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骤雨会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会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是礼拜一的这个时间，见到我的拍档了，星期一的嘉宾主持，这个五月份就是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连续两个星期日见你都是这个假期的补假。昨天就是佛诞的假期，因为礼拜日嘛，所以今天呢就补回这个假期，等各位打工仔又可以享受一日假期。 放松一下啦。 是啊，不过佛诞呢有些人如果信佛的呢就会都是这一天都是素食、其实现在真的多了很多人素食， 跟今天我讲的话题有少少关系、 是什么、你今天所讲的是什么呢？ 人类理想饮食为什么会突然关注这个问题呢？是源于这几年除了受疫情影响，身边都有一些我认识的人患了癌症、我心想究竟癌症是不是人的宿命，还是可以避免呢？ 我想好多人都好想找到答案。 防疫期间呢多咗时间上网啦，我就不断提醒自己唔好睇咁多无聊嘢，找一啲呢可靠有权威嘅资讯，尤其係关于健康啦。 啱嘅。 几个星期前呢就俾我无意中呢找到一个讲座啊。 係。 一个呢用简单天然飲食击退癌症嘅过来人分享呢何为人类理想飲食。呢名女士呢叫 Gallet Goffert。咁咧，我哋就叫佢做加里啦。講座一開始咧，佢就揸住幾個紙袋，入面咧塞滿膠盒，佢就咁樣介紹自己嘅。 每一日咧，我就係咁樣為我嘅女準備健康餐。對於佢哋咧，一啲都唔容易，因為佢哋會問我： 点解唔可以同其他嘅人食嘅嘢一模一样噶？咁我就咁样回应佢哋：如果其他父母都知道我所知道嘅嘢，学校所提供嘅食物可能会更加健康，咁你哋就无需要带呢啲健康食物翻学校食啦。咁所以咧，我要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重要嘅信息，因为我以前咧系唔知道我今日所知道嘅嘢，如果我早啲知道就好啦。 加利咧立即入正题，佢话咧今日啊，全球有19亿人超重，占咗咧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啊。当中嘅问题咧，唔单止系佢哋摄取嘅卡路里。每十个人呢就有七个人呢受慢性病困扰啊。佢哋当中一半人呢每日要食药唔可以停。点解呢？加利就认为啦，因为我哋呢係被引导去相信我哋而家食緊嘅嘢係正常嘅。佢认为呢理想嘅飲食可以改变生命，自然地赶走疾病同埋减轻体重。所谓理想飲食呢，他说必须符合你和我和所有人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寻找理想飲食呢，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未讲解我过往26年追求理想飲食的过程，我要从我16岁就讲起。我父母离婚，我和爸爸和他的新女朋友一起住。我的飲食从此改变。因为他们用很多牛油啊、忌廉啊、盐，好好味。我吃得多就变得好肥。我的自信心跌到去谷底。之后的15年我受到暴食症困扰。我好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身体。我决定去看关于营养和健康的资讯。我入大学主修营养科学和生物化学。跟住就研读免疫学，取得多个医学文凭。同一个时候，我开始建立我的家庭。命运安排我两个女有天生的基因缺陷，受智能障碍和癫痫发作困扰，对我来讲是一大打击。那个时候我看不到希望，但是绝处逢生，我去做我最叻的事，就是继续钻研医学，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位。跟着我成立一间诊所，提供专业营养指引。但是我自己、我的女和客人实行营养餐单，效果短暂，体重很容易又重返未减肥之前。在我40岁那年，有朝早我收到个电话，说我确诊了癌症。我带住四个女，唔可以就咁放弃我嘅人生。我话俾我自己听，我要医好我自己，仲要好快。我发现令我生 cancer 嘅环境因素当中，其中一个主因系饮食。 加利咧暂停工作两年半啦，参考唔同界别嘅科学范畴，无数书籍、文章、论文，搜寻咧何为理想饮食。理想飲食源于350万年前的非洲熱带雨林，人类的祖先演变呢令我们开始直立，即是用双脚行路了。这种演变呢帮助我们之后的100万年在冰河时期生存，走出非洲的熱带森林，进入周边的草原觅食。原本身上好像动物的毛发呢逐渐脱落，牙齿缩细，好似今日嘅人类咁啦，脑部嘅体积咧变大两倍，跟住学识用火，我哋嘅饮食咧亦顺应改变啦。究竟大草原提供咗啲咩嘅饮食俾我哋嘅祖先呢？ 大草原嘅动物好瘦，佢哋嘅肉冇咩脂肪，又高蛋白质，大量摄取会令氨充斥我哋嘅血液，身体嘅矿物会大量流失。甚至死亡。肉食并不是古人的主要食物来源。根据加州大学 James Carey 教授研究，古人只要挨得过童年，他们大部分就可以活到超过70岁。考古学家 John Spath 教授指出，即使古人有现代人的发达脑袋，极度聪明， 捕获猎物的成功率只有 3%。 就算成功捕获猎物，古人是不会将战利品和家人分享，他们只会分给同行的猎人。打猎这种活动只是在其他食物都很充裕的时候出现，打猎是出于社会和政治维系多过营养需要。肉类从来不是提供养分给我们脑部发展的稳定营养来源。从古人的牙齿，我们发现他们主要的是食素。 可能有人会问，古人学识畜牧、饲养家禽，奶制品又怎样呢？乜人类不是早早已经适应喝动物的奶的吗？加利就说了， 奶类制品只是人类离开非洲大草原进入欧洲的时候才出现，即是大概6000年前，牛奶帮助他们在冬天遇到的粮食问题。但是他们发现不可以依靠牛奶为主要的食粮，因为除了婴儿，长大之后我们消化不到牛奶里面的高浓度的乳糖。聪明的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唯有将牛奶变为芝士。发酵过程令大量的乳糖流失，而喝其他动物的奶会产生其他的问题。牛奶里面的蛋白分子远远大过人奶，当牛奶进入人类的消化系统，会引致消化不良、内出血，甚至是生 cancer。 讲开牛奶，2018年加拿大政府在食物金字塔删除了奶类制品，即是不再建议他们的国民去摄取任何奶类制品。讲回加利，在讲座的尾段他引述一个重要研究，解答了一个健康问题。究竟生 cancer 是遗传还是有其他因素呢？ 是的，很多人都讲这个问题，多数都是说一定有这个遗传因素的。 加里就引述史丹福大学生物学教授 Marcus Feldman 的研究，发现今日所有人类拥有的 99.9% 的相同 DNA， 亦都跟我们的古人是很接近的。换句话说，古人和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饮食是一样的。加里就宣称，一发现自己患上 cancer，他逐渐实行无添加、无加工的天然素食习惯，没有接受任何癌症治疗，没有任何电疗、化疗，踏入第四年 cancer free。 哦，即是说癌细胞是变得无影无踪。 是啊，听落很神奇，但是又真的发生了。治疗癌症它只是依赖素食啊。 咁如果听众想睇下呢个讲座吓，透过视像可以点搵呢？ 嗱，只要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啦，输入加利嘅名 Galit Goldfab G A L I T 隔一格 G O L D F A R B 同埋 Diet D I E T， 见到咧片长16分又22秒咧，嗰套就啱噶啦。 今日嘅节目咧都好有意思吓。咁你讲呢个人类理想饮食，又会有啲咩歌可以配合到呢？ 健康嘅身体咧，除咗需要均衡嘅饮食同运动，仲要持续咧同好味但系唔健康嘅食物对抗。唔健康嘅食物就好似咧俄国芭蕾舞歌剧《胡桃夹子》入面嗰只邪恶老鼠王啊！只有战胜佢，我哋先可以健康又快乐地生活嘅。由 Simon Rattle 指挥柏林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希望大家喜欢。 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多啲食素啦，都系健康嘅。 系啊， 好嘅，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再见啦吓，拜拜。 拜拜。 咁今日次讲呢个人类嘅理想飲食，我又谂起咧以前一套嘅电视剧《美味天王》啊吓，咁有呢一首歌咧，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咗有沈殿霞、欧阳震华、孙轩、张可怡、关咏荷、秦沛，佢哋系呢套剧集嘅演员，又唱埋呢首《美味天王》啊。 得美味会渐觉开怀， 无谓日日夜夜感叹，几多爱上暂时忘了吧。 天天也有甜酸苦辣， 如若有你探下我，我会看到最美的星吻。 垂涎欲滴令人动心，妈妈妈妈咪呀，勾起一些感觉，妈妈咪呀。甜甜蜜蜜在乎内心，试过试过这美味，整整一生都会牵挂。平平淡淡亦唔系差，慢慢慢慢咪呀，处处将心倾注，慢慢咪呀，能用食物燃亮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唔该，咁啊，听朝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突然到访乌克兰，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两人之后共同会见传媒。杜鲁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包括航拍机、小型武器、弹药、资助扫雷行动等。杜鲁多在副总理方慧兰和外长赵美兰陪同下到访乌克兰，为重开的驻基辅大使馆升旗。他们又到基辅外围曾经爆发激战的伊尔平镇视察。杜鲁多在记者会说，他第一手目睹俄罗斯犯下的暴行，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要为战争罪行负责。杜鲁多又说，加拿大会向40名俄罗斯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新制裁。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德国不会做出令北约成为战争一方的决定，这点保持不变。索尔茨在纪念二战欧洲胜利日就俄乌战争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说德国首次向战争地区大规模提供武器，包括重型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是一种历史责任，德国所做的是为捍卫乌克兰和整个欧洲，但德国不会同意每一项要求。他强调德国不会 单独行动，在制裁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庇护乌克兰难民方面一直同盟友协调，德国不会做出令北约成为战争一方的决定。本港新增2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宗由外地输入，连续两日个案低于300宗，再多两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3,000多人染疫，9,133人死亡。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的感染群组再多4人确诊，至今共有8名在五一早上光顾的食客确诊，他们都是坐在食肆中间位置。卫生防护中心估计可能有超级传播者或隐形患者传播病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五月九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以1416票高票当选。他说自己由无名小卒到出任特首，感到荣幸，将以忠诚坚毅态度承担历史使命。会优先处理房屋，并会同内地商讨通关，而23条立法就会适时推进，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李家超话咧会立即展开早班工作噶，咁有政党就表示乐意推荐人才，咁而咧有行会成员就话希望李家超咧可以检视香港嘅政制问题，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有市民就指李家超系第一名武官出身嘅特首，喺行政同埋政治方面嘅经验可能会有不足，但相信管治团队可以提供协助。有基层团体就指佢好少提及扶贫，担心佢会忽略民生。一阵听下市民嘅心声。 有学者认为啊，李家超咧取得超过99%嘅支持票当选，反映佢嘅认受性高。咁但系究竟点样可以组成呢一个嘅管治班子咧？咁相信就会成为挑战。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相信啦，只要系有勇气同埋专业知识嘅爱国者，咁即使系民主派背景啊，都可以加入政府噶。一阵会听下学者分析。 全球各地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多个国家和城市逐步放宽入境限制。